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11度，最小相对湿度呢 60%。 那今天夜间呢是阴天，东部北部呢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呢6度，最大相对湿度呢 90%。 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空气的污染气压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双休日期间预计周六会有强冷的空气活动，本市中午前后啊，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阵风会有八级左右，所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那冷空气过后，周日呢是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风力也不大，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五六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啊，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周日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16个这个地铁旁边的一些限净房的一些事情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两天呢大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啊，今天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家业房谈的接鹏，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接鹏。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晚上呢7:00到8:00会有重播，周末的是7:00到7:30啊是重播的时间。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时间呢来收听一下。另外呢本周末啊也是我们带大家的一个福利啊，算是带大家去这个看看房和泡泡温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15号啊，我们会到这个霸州啊去看一看房子，然后另外呢下午呢去泡泡温泉啊，也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吧，免费的啊，大家只要在公众号上或者是微信上留下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几个人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限净房的事儿啊。昨天呢我们大概跟大家聊了聊啊，什么是这个限净房是吧，然后呢包括都有哪些地块。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说啊这个临着地铁的啊，因为毕竟很多朋友说我无论是刚需啊还是这种刚改啊等等啊，还是希望能够交通上更好一点，对吧。啊，来说说吧，我们这16个临铁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就是这个限净房呢一共也有58宗的这地块，其中在这58宗地块里边，从现在来看已经确定按名的就有19宗，所以说就是这个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限净房呀去年的地今年的出来出不来呀，其实已经离咱们很近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整体的地铁沿线来看，其实我还是比较推崇很多五环周边的这个限净房的，因为首先第一这些 些房子它遵循7090的这个政策，所谓的7090就是这一个地块里边，比如说有100平米的面积要盖这个住房，那么在这100平米的面积里边要70的面积，就是 70% 嘛，要70平米以上的面积是盖这个90平米以内的房源的。所以说通过这点来看，现境房的产品会多数以这个90平米以内的小三居或者两居或更小的户型为主，从现在就是已经报烂名包括出了规划方案的这些项目来看呢，基本上都是这样，以90平米左右的三居为主。 嗯， 三居第一能够满足一个就是正常家庭，就是包括就是带了娃了，然后这个老家人来照顾啊等等的这个一些需求，因为正好三个房间嘛，它也会方便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90平米因为这个面积卡在90以下了，再加上现景房的价格普遍五万周边都是5万来块钱的价格，咱就按5万算，59450，也就是说一套房子500万左右就搞定了，对吧？所以说通过这几点来看，第一，这种房子总价不高，第二呢它又是商品房，第三呢五环周边有一票，所以呢就是地铁沿线，就是五环周边有地铁嘛，地铁沿线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在这些地方里边呢，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就是按照这个就是编辑给咱们的稿一个一个去说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咱就按东南西北画片说吧。首先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燕儿他们家那方向我看了一眼，是没什么这现景房的，所以东边基本上可以就过去了，就不用说了。咱从北边开始直接说啊。北边呢，从现在来看，现景房供地比较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孙河，一个是北七家。北七家这个区域呢，以后有未来地铁的这个19号线，现在还没通啊，但是未来交通还会， 未来科学城那块， 对，未来科学城那块交通还算方便。然后另外从现在来看，那个区域。你说的远吧，它也不远，因为从那个区域近点的地方，比如说流行花园等等的，你往南3公里左右，天通苑北也有地铁，就只不过是不是说就是眼巴前就有，所以说就这点来看呢，我觉得北七家这个地方是还可以的。如果说您就想500万左右买套房，买一三居有，其实北七家这个区域的这个现景房您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区域里边，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定了案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华润开发的叫华润理想国，另外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和悦华喜，应该是几家开发商联合拿地的，叫和悦华喜。您这两个项目都可以关注关注，两个都是名企啊，那和悦华喜里边有金地啊，有保利啊等等的几家大的开发商，我觉得都不错。然后另外呢，再说孙河从现在来看有3块现房价净地价的地，但是谣传后面2块的地不遵循7090的政策，因为整个孙河这个区域是一个低密度的区域，所以说后续可能这个规划跟前期的不太一样。那么就目前知道的有7090项目的，有7090这个供地形式的一块地，案名已经定了，叫瑞月府。这个楼盘上礼拜我们也是组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看房活动。售楼处在顺义啊，不在现场，因为这项目是跟中粮一块，就是中粮旭辉等多个开发商一块拿的。正好中粮在这个顺义后沙峪附近有一中粮小镇，人就直接用了人之前的售楼处了，所以就这么个情况。我上周呢也偷偷的去看了看，600万左右的总价，6层8层10层吧，洋房，就大概这个层数的洋房，90平米以内，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尤其是孙河这个地价，而这小区的位置呢，就是从这小区的地块目前看，往东大概300米到500米之间吧，就是地铁站孙河站，也算有地铁，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再往东说，往东就是看了眼啊，没有，然后就得往南。往南从现在来看，就是整个的现景房，说句实话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南城人嘛，我也有几个地方比较感兴趣。第一个呢就是迎海区域。迎海这个区域呢，也不能说叫迎海，应该叫南海的公园附近。因为南海的公园附近呢，包括了迎海、旧宫，再加上这个亦庄上的河西区，这三个地方呢有大批的这个现房价净地价的地块，价格都差不多，都是5万出头，一套90平米左右的房子下来的价格500万上下。能看的项目可选余地比较大，但比较多。但是我是推崇可以先看看，就是其中一个楼盘叫迎海府的，因为这个说句实话，迎海府这楼盘最大的优势不是说就是它户型多好啊等等的，虽然说这些它做的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在这个板块里边，它离地铁站最近，因为它南边，因为它这小区往南也就100米吧，就是这个 地铁正在修建的地铁八号线的37迎海站，而且迎海站因为这个站台外就是外观就是已经盖起来了，您是能看见的，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看，板儿钉钉了，它离地铁不远，是能看见的，不错。剩下的几个项目呢，像和悦华锦啊，包括这个万和斐丽啊，也都不错。其实就是如果关注南城的话，就是整个的八号线沿线这几个楼盘是可以看一看的。当然，这附近还有一些地块也可以捎带手一块看了，因为这些项目离得都不远。再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整个南城的这个黄村区域，但是黄村区域现在除了一个已经定案名的项目叫做远洋金融街怡景春秋以外，其他项目这案名现在还没确定，具体的信息呢还得再等一等看。这个怡景春秋已经定案名的怡景春秋的位置呢，我觉得这售楼处都不是，这不是售楼处啊，这个项目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尴尬。什么叫尴尬呢？你说它周边有地铁吗？有四号线吗？但是呢，它这个位置是在四号线的两站中间，往黄村火车站够够吧，好像走着挺绕，然后你往南走到这个义和庄这站吧，它好像也不方便， 嗯， 所以就这点来看它挺尴尬的。而且整个的就是大兴黄村区域的发展，包括天宫，包括天宫院板块的发展，基本上按我的原话说，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义和庄北这个区域给遗忘了，而这个楼盘恰恰就在这个被遗忘 的 区域里边，周边真是配套的东西不多，我觉得略显尴尬。包括跟以后的可能会出案名的几个项目相比的话，它这个位置我觉得其实不占什么太大优势。 嗯，这是刚才说了北边，然后说了南边， 然后西边主要的供地就有意思了。西边主要的供地呢是在整个的西三环以及房山。西三环附近的地呢，现在西二西三环的地现在名字还没出，唯一知道的一个西二环有一个项目叫这个右安府，这个名字是已经定了的。 那应该是右安门附近呗。 对， 差不多吧。 对，就差不多那个位置嘛，要不怎么叫右安府呢？ 嗯， 就是在这个那叫达官营万达吧。 啊，达官营。嗯， 在达官营万达附近，位置肯定是没啥说的，杠杠的好。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这个项目也不是特别好买。包括就后续怎么摇号，因为现在还在疯传，可能以后会摇号嘛，也不太确定，所以就是想关注的话可以看一看。包括再往那个方向还有西局附近，西局附近有九龙仓跟金融街的两个地块都在那附近，价格呢7万多块钱，我觉得就是至少在那个地方您算90平米的话700万左右买套房，三环呀，还是说得过去的，这好歹都是三环附近啊，而且是西边，然后再有就得什么，就得是门头沟，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就得是房山了。房山这位置挺有意思的，就是第一呢，房山良乡的这个市里边是有那么一两块工地的，但是到现在这个县境房的名字都没有确定，具体的信息呢我们也确实没拿到。现在有信息的两个，且我认为早就具备这个拿证开盘资格的，就是这个条件的这两个项目，一个金月合住，一个徐汇城，都是在这良乡往南的出了六环以后的这官道附近。两个楼盘呢真不错，没做高低配，全是这种板楼小高层， 嗯， 户型产品啊包括其他的都不错，就是离地铁站稍微远点。如果说您要是有车呢，其实这俩项目挺合适的。38994的价格，说你说贵吧，你90平米一套房您自己算吧，您算按4万块钱算，49360，不到400万300多万你买套房。而且这房子说句实话品质包括其他的还不错，因为这两个小区的溢价率并不高在那地的时候。所以从总的来看，这两个地块的产品我觉得是好的。300多万买一不错的产品，你想吧，现在不好找。 对， 虽然说离地铁站有个3-5公里的距离不近啊，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在房山的本地土著，其实是可以看看这两个楼盘的。这个就是大致上从现在来看，地铁沿线我认为比较好的板块的一些房子就大概这样。然后再有还有一个就是周口店附近的一个叫万科七祥树的楼盘，这楼盘最大的是它有最好的一点是它有一个从现在来看的唯一性。这个唯一性是什么呢？虽然说这地铁烟房线刚通车，它这个周口店附近你说有地铁吧，有规划，现在还没通呢，但是它好歹有一站一规划。从目前来看，这个楼盘是有规划的地铁沿线周边已经取得就是这个案名的地块里边价格最低的200万、总价200万左右。这个你想吧，200万买90平米的洋房三居，北京好像不太容易找了吧，地铁沿线。所以我觉得这些房子呢，就是因为它总价 批次比较有意思，从200万、300万到500万再到700万这个档次，就是在北京城的这个四九城啊，包括这个五环一圈好多，所以其实您是可以仔细的去看看这种产品的。这些房子的质量啊，因为它毕竟是商品房，我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所以我觉得都再加上价格呢，它跟周边比确实是有优势，还是不错的小区都。 嗯，刚才正好说到这个房山的周口店地区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是有朋友来问到说这周口店买了这个魔术啊，就是别墅产品，然后一直想说，哎呀，你说我买了以后那边发单怎么样啊？我要不现在给它卖出去等等啊，就会有这种纠结啊。 首先啊，这个朋友们他说这魔术呢，应该是一小区叫天恒魔术，是天恒开发的一个楼盘。这楼盘据我所知，现在首批的房源不见得有预售，不见得就是下了房本。不见得下了房本，房本应该没这么快下，也就是说白了，这房子您现在是没房本，没房本的阶段您买了怎么卖？这个首先这个卖是不合理的，就是您卖不了。然后其次是刚才我说了，周口店这个区域是规划有地铁烟房线的一个支线到周口店这儿，周口店这儿是有地铁的。我再跟您重复说三遍，因为重要嘛，地铁地铁地铁，有地铁的地方我就从来没见过周边的配套会很差或起不来，就是包括像北安河等等的区域，这个随着地铁的这个就是发展，那边的配套都是快速在发展的。最明显一例子，五六年前的黄村，四号线通过去以后，当时没四号线之前，整个黄村的最好的地方不是兴化大街，那还是叫京开高速沿线的，还是高速沿线的。但是地铁一过去两三年以后，您再看现在。现在整个最繁华的就是那条兴华大街嘛，所以就是地铁沿线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地铁过去是没毛病，也错不了。我要是您这房子，第一呢，踏踏实实住两年，因为这别墅还不错。然后第二呢，等地铁通了以后，您再有想法再说。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啊，就是说还是把这房子留一留， 对，是的， 而且刚买，对吧？ 对。 然后呢，而且以后的周口店的发展其实真的是还不错的。 而且说句实话，您400万左右买一别墅，您400万左右买地铁沿线的别墅，您偷乐去吧，琢磨琢磨，现在哪还有？不好找了。 就是。 嗯。 好，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把这个先进房呢，大概东边没有啊，西北还有这个南，跟大家说了一下哈。当然这两天的这个大家各种问题也比较多啊，我们也在这儿呢集体的给大家来说一下。你比如说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问一下这个保定的这个高碑店涿州的这个楼市怎么看呢？ 高碑店涿州，首先啊，这两个地方都隶属于保定，但是从现在整个的保定的这个出台的这个限购政策来看，涿州貌似受的影响不大。因为现在在涿州买房的话，非涿州户籍，只要你在涿州名下没房，你是可以买一套的。这所谓的就是涿州有限购，但是它不像就是整个的环境的廊坊区域一样要你的这个社保或纳税证明。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涿州的这个整个的就是这个限购政策还是宽松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整个的涿州区域这房子你想买哪就买哪，因为政府的拿另外一种，就是当地的政府啊，在拿另外一种方式卡你这个小区物证齐不齐全，你现在收没收钱等等的，他用一些销售手段，就是他用一些就是流程的手段在卡着这个市场，就是说白了没放几个预售许可证，没预售许可证这房子你卖不了，你怎么弄啊。所以现在涿州就处于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没有人看，因为它不限购，有没有需求也有，有人看也有需求，但是确实是能卖的房子不多，这是整个涿州市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但就目前来看，整个涿州我比较喜欢的地方还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京石高铁的这涿州站附近，因为这个所谓的高铁新城板块有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大的名企，我一直说在北京周边买房，名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买名企的房子，至少咱就实话实说啊，至少未来有楼子了，这名企他跑不了，他得管你，他得给你修。您买小开发商，人嘴一抹跑路了，您找谁去啊？这就是一实际问题嘛。我觉得这是我说的很直白了。然后另外一点呢是，我也一直在说，在环京买房要买强势板块的强势楼盘。这个强势楼盘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开发商。那么强势板块可以理解呢，就是北京过来的购房人都去哪儿买，你也去哪儿买。就所谓的扎堆效应，这样就没错。这个整个现在涿州北京过来的购房人最扎堆的地方就是这个高铁新城。所以说如果说您要是想在涿州看个房，看这儿还可以，但是因为整个的环境都在受这个限售限购政策的影响，所以说您指望涿州的市场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涿州现在就是不温不火，您要是想就是确实在这儿有购房的需求，踏踏实实的您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您是抱着投资的需求的话，我是不建议您 折腾这一遭了，没什么意义。然后另外高倍价就更是了，高倍价从现在来看，比涿州管理的这个限购政策会更严。现在整个在高倍建区买房是要按照保定所出台的细则，就是来进行相应的限制的。如果说您没有当地的购房资格，您压根就买不了。这就是整个高倍价的一个情况。而且高倍价它也是环境的，如果说咱们把环境的涿州廊坊这些地方算环境一环的话，这高倍价已经到环境的三环了。我的意思是一环您都没整明白呢，您上环境的三环干嘛去？所以我觉得高倍价这个区域，就即便是您现在有资格有目标，就有看好的房子，但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买，我都不建议您去，除非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老家就是这儿的，我就买这房子，我就为自己住，那没什么可说的。您要是但凡就是想着这房子哥哥能不能涨点钱投资，我觉得您都别去。 好的，今天呢，我们一个是来说说我们要说这个先进房的事儿啊，刚才大概聊了聊哈，然后下面的这个一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要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因为、这个、 挺多的呀， 对，非常多非常多，包括昨天的节目，然后晚上重播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来问问题。那今天我们是统一的给大家来回答一下。那这会儿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您还是继续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本周末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算是一个福利吧，就是带大家去看看房，然后顺便的泡泡温泉。这不是刚才说了吗？周日天气不错啊，春暖花开的是吧？这个到这个霸州那边去看看房，然后呢，我们下午呢去泡泡温泉，中午呢管饭啊，都是免费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微信，您可以直接的去报名就可以了啊。然后把您的姓名、把您的手机号几个人留下来。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的解答我们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有两个朋友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就结合在一起来答吧，都是关于房价的事儿。飞鱼问到说房价到底会不会降？这问题是不是有点难？还有一个朋友是问到说，这个最近啊，史吉恩说最近房价好像感觉有点抬头啊，想问问原因啊。这俩咱一起说吧。 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通过我们家居房产统计的，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就是查到的数据来看，这些数据呢都是源于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就是每天所公布的房源套数啊，包括这房源的成交价格，我们自己所汇总出来的数据。所以说您放心，这数据肯定是官方数据。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从新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来看，在去年楼市整体最惨淡的三季度七八九三个月里边，新房成交前十的楼盘有六个是老项目后期，那么这六个老项目后期的在整个三季度的成交价格比2016年，我说的2017年三季度啊，就是楼市最惨淡的去年的三季度的时候，这十个成交较好的新盘里边有六个是老项目后期，就是说他之前有过报价，跟他们16年的报价去相比的话没降都涨了。另外四个不跟您说的原因是因为那四个都是纯新盘，我查不着之前的报价。也就是说从新房市场上来看，即便是在去年最惨淡的楼市成交最惨淡的三季度，我依然没看到新房的价格是在往下走的。我只能说这个新房的价格是以比较平稳且缓慢的速度在上升。那么另外一点呢，通过二手房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大面上从去年的317出了政策之后一直到去年的三季度，去年三季度七八九三个月的时候，二手房的成交价格大中小区普遍降了15%左右，这是普遍降值。我们找了10个成交量稍高的小区来看，那么降了15%以后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把这个就是在七八九月三个月还算卖的不错的二手房小区，接着往后统计数据，统计到今年的1、2、3个月，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的3月份，这三个小区的成交房源的成交价格跟去年的12月份相比持平，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二手房的价格稳在这儿了。虽然说您可能会说二手房的成交量最近过了10000套啊，过11000套大关了，是不是二手房要抬头了呀？对不起，我没看到抬头。我看到的是虽然说成交量涨了，但是成交价格基本上稳定在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值。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时机。是现在第一，买卖的人呢都算看明白怎么回事了，也不报高价了，也不给你抬价了，也不给你胡划了价了。真想买，我给你报一合适的价格。你要真想买这个价格，咱们3-5万的划了，你也别跟我说一下把这房子往下砍50万。对不起，我不跟你废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不管是卖方还是买方，都是一个心态比较稳定的时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买卖双方心态稳定了，这二手房的成交上来一点是说得过去的。 嗯， 但是因为成交价格没涨，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是一个置换包括交易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嗯，好的，我们还有两分多钟时间啊，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上半段啊。 好， 有我们朋友说问到这个官丁水库的这个别墅，然后包括比如说就是怀来这一片 啊，到底怎么样？ 首先啊，怀来隶属于张家口。 嗯， 那么怀来隶属于张家口，它要遵循张家口的整个的这个限购现在的限购限售的一个政策， 嗯、 在怀来区域买房呢是限购的。需要在往前推两年里边有一年有连续一年的社保回纳税证明，如果非当地户籍的话，所以说这个房子不是说您想买就能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整个区域的价格来看，这个价格在出台限购政策之后，怀来区域的价格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也没涨也没降，稳在这儿了。别墅的价格呢，尤其是官厅湖附近的别墅的价格，看好坏两三万。普遍的价格是两万到三万，好的有三万多的。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你买这个别墅有没有资格，也不知道你买这个别墅干什么。以我的观点来看，虽然说现在有传言说就是在这个区域买房可以解决社保和纳税这事儿，而且包括一年时间可能不长，开发商有可能跟你签一协议，你一年以后再签约，这事儿是有可能的。那么我提示您的是，第一，风险问题您自己去想。第二呢，就是这个房子您买来的用途是什么。如果说您买了这个房子用途，买这别墅的用途就是觉得挺舒服的，住着有钱有闲，住着玩玩不错，那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官厅水库附近的环境。但凡您抱着买这房子是抄底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我告诉您了，这个房价跟去年比的话没什么太明显的变化。第二，这个房价横在这儿了，您投资点是买低点卖高点，现在没有。第三，我也不认为这个区域它整体会有一个投资的属性的价值，因为房子咱们说白了房住不炒，所以我觉得您就别嘚瑟了，如果奔着投资去的话。 嗯，好的，那由于上半段的这个时间我们到了哈，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来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周末15号的这个看房团的活动，泡泡温泉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和有您的手机号留下来几个人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

我好多两年前去过。 两年前去的时候，北京项目有吗？还有印象吗？ 像北京，他那会儿好像还有。 还有就是不多，对吗？ 不多不多不多。 就是说实话啊，北京项目，我打2009年入行的时候去房展会，我就见着北京的项目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就是什么像秦皇岛的阿那亚呀，包括一些就是这个外国地产呀等等的，就是国外地产呀、境外地产呀，就已经开始就进来了。到现在就是随着这两年的这个整个的楼市的调控的节奏，包括政策，从现在来看，其实这个事儿更明显。第一是北京的这个楼盘进一步的减少，这北京楼盘减少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现在北京的地铁的这个快速的建设，没必要再用这个房展会了，人就直接坐着地铁就去了，对吧？就是很方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现在来看，2009年的时候，北京大概有一千个在售待售的新盘，现在你猜多少，高燕？ 嗯，多少？ 200。 确实 下来的很快，这速度你人就项目也少了，就你这没办法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环境的问题，环境从现在来看确实是这个整个的环境受到这个，尤其是廊坊所辖区域内受到这个要3年社保跟纳税证明的这件事儿的影响。他来北京展不展业的，说句实话已经不再是就是各开发商所关心的事儿了，因为来了以后人就问，来了以后问一句，您有购房资格吗？ 嗯， 你说怎么答？ 对， 所以这事儿吧他就没法弄，就所以说从现在来看，房展会也就只能奔着就是像这个养老地产以及这个更多的境外地产的方向去发展了。 嗯嗯嗯，好的。来看第二条信息啊，这个2018年的3月啊，北京的二手住宅网签量呢是11156套，出现了这个回暖的迹象哈。那不过呢，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的这个人呢也说啊，说现在已经这个回暖的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刚才咱们其实简单也说过， 对，是的，嗯， 对，就目前可能这个业主的报价呀、市场的成交啊，都逐渐的这个趋向理性了哈，所以可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就是大家也不瞎报价了，真想买真想卖就这样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真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就是我才觉得这个政策就是调控完了以后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时期，所以呢就是我认为的一个黄金的平稳期吧。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想换房的同志们，可以先卖再买，因为先卖了以后等您拿到钱再买，它还是这个价格，大概这个范围，你也亏不了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挺好。 嗯，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啊。继这个摇号买车之后啊，这个摇号买房哈哈，也可能在北京大面积这个实施了哈。这个也是刚才咱说过，像那个净房价、净地价的这样的一个 对 房子，而且呢，比如说像摇号的，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可能是这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 是， 而且呢，或向这个无房啊，或者是刚需的家庭去倾斜一下啊。 这个事情呢，就是不管它向哪个方向倾斜，政府要出台的话，肯定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就现在来看，因为毕竟这个还没出台，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就踏踏实实等就得了。等它出来以后，或者说咱们再去解读都行。就现在出不出的，现在一风口浪尖的，你说它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它毕竟现在是没影的事儿嘛。 嗯， 没出就叫没影。 没错。嗯、好嘞，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受到春节期间处在这个市场传统淡季的影响，2018年第一季度啊，这个豪华公寓成交量呢是环比下降69%，高端别墅销量仍然是受到新增供应匮乏的这个限制，环比下降52.7%。那在供应有限和需求平稳的带动之下，高端别墅的新房的售价呢保持的平稳增长，环比上涨了0.8%。 我就问高燕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假如说啊，现在你有2000万 啊、 嗯，假如说现在高燕你有2000万，你是愿意买一个4环的100多平米、200平米的一个就是这种豪华型的大平层， 嗯， 还是愿意5环或者5环外边一点，甚至6环买一个就是比较舒适的别墅？ 这还得看需求吧。 就是是得看需求，我就说你怎么想的，你就自己说自己。 我是要我啊， 嗯， 畅想一下是吗？ 啊、哦，对，畅想一下。 对，要我是这样，因为我这我得天天上班，是吧？ 嗯， 我肯定得找一个，我要住，我肯定想买别墅， 嗯， 对吧？然后呢，2000万嘛，我肯定想买一个别墅、 嗯， 但是这个别墅我就有条件了， 嗯 啊，因为我呢自己就不太爱开车， 嗯， 而且呢这个就开车太堵，不太舒服， 就得有地铁。 哎，对，我必须要离着地铁要近一点， 嗯， 那其他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要是说这样别墅真有呢，因为现在北京5环到6环附近有地铁的别墅因为不少，尤其是北边，2000万左右的价格是可以买到一个叠拼的， 嗯， 连排可能差点意思了，但是叠拼是肯定能下来的， 嗯，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人的倾向就跟高燕儿的，就是他是想要一上班的距离近点，但是一琢磨反正也有地铁，这住着好点、就忍了呗。 对，只要是有地铁、其实我都可以忍受。 对，所以从目前来看呀，因为别墅这个产品它毕竟是一个就是最高级的一个消费水准，然后包括你享受到的这个物业服务，包括这个整个的居住的品质、那跟一个就大的平层它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就这点来看，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去向别墅的转化，也能够看出大家的就是这个整个的对于居住的理念的需求是在增长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4月9号呢，重新修订之后的广州市保障房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呢，也是正式的发布实施了。根据这个扣分办法啊，广州的保障房住户如果说故意去损坏房屋以及其附属的设备，在室内存放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易燃易爆剧毒的一些危险品，即都将面临着收回住房以及5年内禁止再申请的一个处罚。 我举双手赞成。 不 知道燕儿住没住过这种，就是去没去过和住没住过这种经济适用房的小区。 没有。 我是深有体会，因为家里有个亲戚，就是08年、09年最后就是最后几波申请的时候申请到了，并且现在住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去亲戚家看的时候什么样呢？电梯你上下看不出什么来，千万别进楼道。进楼道跟打仗似的，那底盘画的可严密了，就是这儿搁点东西是老张家的，那儿搁点东西老李家的。这个没法弄这事儿。您说这个，您说就是真的就这样对吗？就万一真的有一天有谁着急，有谁着急用这个楼道，比如说我上点家具或者说买点东西什么的，走不了电梯了，我只能走楼道。你说你怎么弄这事儿？都不够协调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事儿出台的挺好。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找到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15号的这个看房团，就是泡温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留下来就可以了，几个人啊。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这个17啊，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发了有起码得有小10条同样的内容。 好家伙，是发一条燕姐看得见啊。 他可能是不知道晚上我们是重播节目， 是 可能我们没有在啊。那今天赶紧给他说一下，他说想了解一下这个西三环丽泽桥区域未来发展的一个情况，想在那个区域呢去买房啊，偏重的话呢就是太平桥附近的一些小区。 是这样的啊，就是咱先说整个丽泽商圈的发展。丽泽商圈经过这么多年了，打09年、10年我入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丽泽商圈这么一个概念，包括规划，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我看拆都没拆利落呢。它这个进展确实是不快，咱得实话实说。那么第二点呢，您说它未来有没有发展，那得看它后续的这个就是进展，现在反正是看不大明白，因为毕竟现在还在初步阶段。那么第三就是整个太平桥附近的小区最有名的就是威尔夏大道，但是这小区呢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它外边那圈底商比较吵。你有几个选择吧，威尔夏大道是可以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品房的小区。往南一点你要嫌这个价格高，往南一点呢这个首科花园的二手房你也可以看看，那楼虽然说都是塔楼，但小区的环境我觉得还可以。这像这样的二手房您是可以看一看的。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这两个小区您嫌着都一般，那么就是或者说都嫌贵，那么有两种选择。嫌都一般的话，您可以往里边蹭蹭，去蹭到这个就是整个的达官营附近，去看看这个商品房，比如说金茂府，或者说比如说这个昆仑玉，或者说中国玺这样的豪宅。那么如果说您就是确实兜里钱没有那么多，就是还想看在这附近看看房，那么西局附近的上半场我说过的金融街的，包括这个九龙仓的两个现房价净地价的地，您可以等一等，因为现在还没定案名呢。包括达官营附近有一个楼盘叫右安府，也是现净房，你也可以先看看。这几个楼盘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8-900万的价格您可以先看看，但是呢就是90平米左右的房子。那理论上是这样，您先看吧，一是等消息，二是看，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吧。 好的，来看看强强酱的问题。说我去年买的这个就八达岭那边的，比如说一些像类似孔雀城的这种合院哈，说想问未来那边的发展怎么样哈。 燕儿去过那边吗？ 八达岭那边啊，还真没有。我觉得太有，说实话，我就有点远。 你就东边熟，我发现。 对，我就东边熟。 我发现就你就东边熟，我说个门头沟，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门头我知道，就虽然地理差点吧， 好吧， 好歹也知道。 就是首先啊，就是八达岭那个就是八达岭孔雀城那一片区域啊，就是正好是就是刚刚出了延庆，然后从这高速往南一盘就到那么一片区域。个人觉得那是 我最喜欢的一片就是整个怀，就是如果把怀来换成板块的话，那一片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片区，因为山景确实是山景挺美的。然后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孔雀城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把那儿真的建成了一小城镇。 嗯， 那儿现在是有点人气，不像就是怀来，就比如说观景湖附近，那附近除了就是夏天那几个月，其他月份你想找个人都难，真就是这么一情况。那儿还有点人气，所以我觉得就那儿至少有点人气还不错。但是你要说有点人气到这有二手房的交易，那我觉得还远着呢。那个区域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区域，还得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才能有下一步的二手房包括其他的交易。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问这个区域的就是二手房市场的情况或买卖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极少。还得再养两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那么整体那个区域的房子，如果说您是就是为了就是拿一套房子养个老，或者说就是度度假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那地儿的环境啊包括景色也都挺不错的，而且整个区域里边的配套现在也正在同步的建设中， 嗯， 未来我觉得会非常不错。 嗯， 嗯，所以您踏实住是吧？ 对，踏踏实实住。 踏踏实实住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另外的朋友的问题啊。有位这个朋友花蜜说，问一下这个奥森公园旁边的像这种什么金史园啊怎么样，就未来这个地方的这个价格走向怎么样。 奥森公园， 奥森公园北边吧。 哦， 北边。 是这样的啊，就是整个奥森公园附近的房子，我就喜欢那么几个五环的附近的小区，不给人打广告，我就不具体说小区名字了。 嗯， 但是总的来说啊，就是那附近有一个就是我也比较厌恶的问题，就是真堵车。因为它在北边嘛，它是真堵车，就是堵得我有时候都难受。就是还得看您，因为那个区域里边就是好一点的房子，它就是房价怎么走它就会怎么走，就基本上能够稳稳的跟着大盘，当然差一点的房子是跟不住大盘的，还得看您具体的小区是什么。另外一点，我给您点建议，是在那附近有大平米房子的人我认识不少，大多数都在往更北的方向搬，换什么呢？换别墅。 嗯， 所以说这给您的一个就是实际操作上的一个建议，因为有人这么干在。 嗯，好的，辉姐问一问，你说燕郊的青年二期说未来的这个价格走向怎么样？ 首先啊，就是这小区在燕郊，咱也不说差，反正是公认口碑不太好的小区。就目前整个燕郊2010年以后新建商品房2万甚至2万往上的价格来看，这小区的价格17000-18000还算高的。 嗯， 所以就这点来看，这房位啊，我是这么建议的：这房子呢，您要是找着下家了，能出就赶紧给他出了，踏踏实实在北京啊，或者说在燕郊同步改善一个稍微好点的小区，我觉得是没毛病的。 嗯， 就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 是，来看看这个小马的问题，请问通州云景北里就是什么新城阳光的房子价格怎么样？未来有涨的可能吗？ 都问涨价是吗？首先是这样啊，这房子呀，从现在来看，我一直在说现在是一个平稳的窗口期，我觉得您问不问涨价没有意义。 嗯， 就是首先从现在来看，您要是这套房子你想卖了去置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是可以怎么干的，因为房价现在都稳，您甚至可以先把房子这套房子卖掉然后再去买房，这都没问题。但是说如果说您就是单纯的问我2年以后3年以后这小区能涨多少钱，或者说这房价能到多少，对不起，我不是算命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 嗯， 还得看具体的发展包括政策。 嗯，说到这个通州啊，前两天有一朋友问一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了，然后他说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他有两套通州，而且离着这个陆河医院很近的，就是那个位置也不错的， 是， 但是八几年没有电梯的房子，所以他就想着说，可不可以把，因为想把这两套房子卖了之后，在这个比如说东五环啊，或者说在北边棒京啊，买一个稍微的就是大一点的，然后有电梯的房子，因为毕竟可能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嘛，说这样合不合适？ 首先啊，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因为毕竟从一个没有电梯的房子换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你的生活品质是真不是提高的一星半点，提高挺多的。 嗯， 尤其是这个上了年纪会有体会，因为我这个爷爷奶奶家住这个就是住这种就是这种就是90年代的6层的这种红砖楼，住了很多年，到现在我看着奶奶上楼还是挺心疼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看，真是就是能换一带电梯的挺好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把这个操作好了，因为毕竟您是两套换一套，这两套的钱我建议您从现在来看是什么时候您拿到大头钱了，您再踏踏实实的就是在那边买， 看可以先看着，但是先别着急交钱，因为您现在手里没钱，别跟人定日子，因为您定不死这事儿，玩不明白的事儿，现在就别玩。我觉得反正也稳定，踏踏实实，您可以先就是一边卖一边挂着房源，一边卖一边看了。 没错啊，来再看飞宇的问题，说对养老住房您怎么看呢？ 首先啊，这问题说的有点大啊，这因为这个养老住房有很多种。产品有很多种产品类型，比如说这种医疗机构的，比如说这种就是一些就是金融模式的等等等等，包括这种就是养老地产，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比如说跟燕儿说的这个怀来啊，包括这个燕儿一直在说的这个就是那个大洲啊泡温泉那地儿啊，其实都还行，但是总而言之得看您这个意图跟需求是什么。这样的房子，买这样的房子第一要素不是说它以后能涨多少钱，它得能怎么样，这跟保值压根儿就没关系，是您能不能够得到一个相应比较舒适的这个居住的环境。这个环境您切记不是说离地铁站多近，离购物中心多近，是离您的整个的生活多近。这生活里边其中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医疗措施，这事儿您得想明白，其他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好的，来再看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是问一下这个南城啊，五环六环之间，新房也行，二手房也行，啊，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区域？ 这地儿也太大了，要不要是你先给我说一个南城区，我从这儿先说着。 南城啊，我比较熟的就是右安门呐、菜户营啊，就那片花，哎，花香，花香那块算吗？ 哦，就是 算是吧， 就全四环以里是吧？四环以外就不认识了。那行了，我自己来吧。 你自己来吧。 是这样的啊，就是整个的，说的是五环附近是吧？ 就五环和六环之间， 五六环之间是吧？好，是这样。因为首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就是他的整个的房款的操作是多少钱，就是整个的预算是多少钱，所以我只能说大面上先给您介绍区域，然后再给您说，就是房源等信息。从现在来看，五环我比较推荣看的地方，五六环之间，也就三个地儿，也就三个地方。第一，黄村。买黄村是一个没楼子的地方，因为黄村这个区域很多新，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次新房的二手房，都是10年以后的新建商品房小区，品质啊，包括环境啊都不错。然后第二个呢是看这个整个的亦庄区域，亦庄区域的房子呢普遍是2000年以后，2005年之前，就是2000年到2005年之间的房子，也算比较新，是可以看一看的。而且这两个区域的配套都不错。那么第三个区域呢，就是现在正在新兴起来的这个迎海区域，这三个板块我觉得您都可以看一看。然后另外一方面得看您就是要看的房源的总价是多少钱。如果说您就想看500万以内的房源，那么踏踏实实的就工，说错了啊，这个就是黄村跟亦庄，您都可以踏踏实实去看看，500万左右的，500万甚至500万以里的房子，05年左后的小区，您去看去吧，本着这大原则，看个一居或一个小两居，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然后如果说您买的是500万到800万的房子，我优先推荐您看这个区域的现房价净地价的房子，或者说是这个区域10年以后的新建商品房的二手房。这样的话，就是第一呢，就是这种房子您住的品质会好一些，第二呢，这因为它毕竟是新小区嘛，该有的也都有，您住着也踏实。那么如果说您看的是1000万往上的房子，那么这些区域里边第一不多，第二呢就是您选择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我给您的真诚的建议是，您踏踏实实，如果是1000万往上的这种改善型的房子的话，您踏踏实实看看亦庄河西区的一个楼盘，叫亦庄金茂府。这个楼盘从品质啊包括其他的来看，我觉得都不错，因为整个现在五环1000万左右的项目不多，您就踏踏实实先看了那个项目，买不买没关系，您先拿这项目当一标杆，就是知道这1000万左右的项目长什么样了，您再踏踏实实看。 好的，来看小谁那小谁的问题，这个共有产权和原来那个自住房啊有什么区别？ 没听清楚，啥？ 共有产权房和自住房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啊，就是共有产权房规范了，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个升级版。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自住型商品房它还是商品房，因为在卖的时候除了就是共有那部分你要是就是把这个利润还给国家以外没有其他的要求，但是对于共有产权房就不一样了。首先这有明确的共有分配，就是占比不是原来一水的37开了，现在有46开的，有55开的，对吧？那么第二点呢是买了这个房子你在卖的时候必须要卖给同样有申请资格的人， 对， 就是说白了就这事儿封闭运营了。不是说就是我 随便放在哪个中间上就行了，不可以。 对，那不能、就是要求再次购买人有相同的购房资格才可以，这是它本质的区别。 好的，来再看一下这个下面朋友问题，问一下丰台和这个大兴交界处的这个 这是蒙元里吗？ 方元里吧。 方元里，方元里、嗯、说现在二手房可不可以买？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给您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比如说通州跟亦庄交汇的马驹桥，比如说海淀啊石景山交汇的这个田村，比如说房山啊包括跟丰台啊交汇的这个稻田附近，您去那附近先看看都什么样，包括样儿最熟悉的通州跟朝阳交界的地方管庄， 嗯， 双桥一带， 嗯， 什么样。从整个的区域发展来看，这个交界处的发展因为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它的发展最慢最难，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定要看上那儿的房子，就是首先您要想明白这道理，它就是一交界的地方，确实这事儿就难。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是一个05年往后的一个商品房小区，我印象中2011年的时候还有新建商品房在售，它卖了一个挺长的时间。小区的房源呢多数有电梯，有少量没电梯的。您踏的是，您要是听我的就看着那小区房子就要买的话，踏踏实实的挑一个有电梯的，至少户型朝南的，楼层稍微高点的，别临街的，住着舒服点的房子。说白了就是怎么舒服您怎么挑一个， 嗯， 别挑三拣四的，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最后挑一临街的然后还朝北向或怎么样的，那样不行。您毕竟您要是看着这房子您得是能住的，对吧？ 嗯。哎呀，下面终于说到我熟的一地儿了。 哪儿啊？ 双桥中路。 双桥中路。 对，他说这个双桥中路附近的房子，这个交通啊、 嗯、 配套啊怎么样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双桥中路那块不太好。说实话，我自己个人感觉。 双桥啊，汇村啊，就反正那一线吧，就是这交通，就是历来是这个咱们这儿报的一个重点。一说哪儿哪儿路况不太好的，对，就这附近，就确实就是这样。虽然说现在这个广渠路27对这个区域的，就是这个交通多多少少有一些缓解，但是从目前来看，确实这还是一个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要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么长时间的整个东部的二手房的统计，你要说这个区域远洋一方肯定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小区，对吧？但是远洋一方的小区的成交量就始终没有北京新天地高。 嗯， 这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京新天地我好歹可进可退啊，不行我还能选朝阳北路走呢。 对， 对吧？这就是一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这儿，您踏踏实实看看再说吧， 直接往北走去朝阳北路吧。 就那一条线上的房子可选余地挺多的，尤其是300多万的一居啊，包括小两居的05年以后的商品房真的挺多的。 没错， 嗯，您踏踏实实，我真诚的建议您都看看。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分钟啊，长阳地区二手房怎么样？猪猪的问题。 长阳， 嗯 啊，长阳是这样的，首先长阳我把它定义为我认为的房山区域里边最强势的一个购房板块，因为从现在来看，整个房山再没有一个地方像长阳这个区域有这么多家民企开发商开发的这个楼盘，且这些楼盘大多数都是2010年以后建成的新建商品房的二手房，品质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套啊都不错，所以我觉得您选长阳没毛病。另外一点提示您，就是这附近的大的开发商的楼盘您多看两个多比两个，货比三家没毛病。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说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我们明天再见。 广播领福利，瑞麟十年健康行，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为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瑞麟羊奶粉的支持和认可，瑞麟乳业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所以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轻的时候啊，我在单位就是个运动明星，什么羽毛球、网球、乒乓球都会玩，现在呢虽然退休了，我每天呢还是会运动一下的，这次报名领的健步鞋特别舒服，没想到免费送的东西